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晚呢，我哋一个好有趣嘅讲题呢，就係火车。咁好高兴呢，我哋请到两位呢係火车发烧友，亦都可以喺呢方面嘅专家呢嚟同我哋分享个心得嘅。咁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即係少少火车嘅历史啦，係咪由蒸汽火车就转做柴油火车。咁原来呢就即係英国呢就係19世纪啦，香港就1911年啦，係咪咁，但係呢就最先都係蒸汽嘅，又去到30年代呢先至转到柴油嘅。我有一个无知嘅问题啦，其实柴油火车嗰个原理呢同汽车嗰个内燃机都系咁上下啫，系咪？ 柴油内燃机呢，其实如果细型嘅火车头呢就同架车冇乜分别，只不过冇得转太，但佢有波箱嘅，咁都有前后波，有波瓦一二三咁去嘅。但去到大型啲嗰啲呢，个波瓦就做唔到啦，因为个记忆子呢唔够力㗎。咁，就会出现咗呢逆力啦，即系话一个柴油引擎推动一块车带动啲油。啲油再带另一块车叶推动个辘，因为个逆力啦。但系呢样嘢咧， 即系所谓个逆就液体嘅 液体啦。 其实就系一个油压式。 油压式，但系呢种传动咧都系有限制嘅。当去到拉到 好似啲车啲自动波， 自动波类似啦。但系佢个拉力到咁上下咧，都唔够大嘅，都唔够用嘅。咁后期大家都听过柴油电力，咁其实咩嚟嘅呢？ 柴油电力， 咁其实就是将副柴油引擎摆喺个车入边，入边摆埋部发电机，用柴油引擎推动个发电机发电，就俾电落去个车辘个摩打嗰度，每个辘有个摩打嘅， 就变咗个打蓝膜啦， 系啦， 其实呢即系天下文章大抄啊，系嘛？后来汽车咧亦都抄翻呢条桥咧，咪即系而家啲混合动能嘅 hybrid 车咯， 系啦，混合车都系， 即系当然唔系一式一样嘅， 系系啊。但系其实头先我哋咧就阿潘就讲过咧，就关于即系罗马时代嗰个咧，佢梗系用唔同嘅单位啦。但系后嚟去到英国化到英制咧，就系四尺几多啊？ 八寸半， 系嘛？咁但系点解后嚟又会发展出另一个宽度咧？ 四英尺八英寸半咧，呢个因缘际会历史遗留落嚟嘅因素。咁但系世界上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国家咧，有唔同嘅地理环境。咁如果你度度都要起四英尺八英寸半咧，你想象下，如果我喺个山坡吓，陡峭到好似呢个吓屯门公路呢个大榄定小榄段嗰啲咁样不直不甩咁滞嘅，你喺嗰度冚四英尺八英寸半，仲要左右预留多啲位，哇！你要削几多个山崖，要做几多个护土墙咧？咁可唔可以窄啲啊？得唔得啊？ 可以，咁咪将个轨距整翻窄啲，啲车短啲咯。 其实香港有冇得有冇咩嘅咧？香港有冇啲窄啲嘅铁路嘅咧？ 有啊，大家喺港岛区见嘅电车已经系啦。 哦， 得一米啫嘛。嗱，三尺多啲啫嘛。 喂，你哋千祈唔好攋一尺企出去度啊！唔系一 阵车死你，车死你， 赖一阵赖咗我哋啊！ 系三尺啊？ 但系佢因为。英尺個轉換我唔記得，不過佢個公制咧就1067 mm， 三英尺六英寸， 係 咁咧，佢呢個呢種軌距咧適宜係轉啲窄彎啊，近乎我哋路面嗰啲重型車轉彎嗰啲彎道咁上下個弧度㗎啦，去到咁可以咪避咗好多你要。如果你嗰啲寬嘅時候，架車重型嘅時候轉彎，咁你要將每個街口啲大廈削咁樣鉸㗎喎。 哦， 交通灯都撞冧噶咯，搞唔掂。 哦， 咁你用窄啲嘅时候，个弯咪可以急啲。 咁即系话我哋香港嗰、那个电车嗰个路轨嘅宽度，其实都系一种嘅火车嘅 系啊 宽度嚟噶， 系咯。 咁呢种火车喺边度可以见到啊？ 日本。 哦， 东南亚大个国家都有。 都有嘅。但系啲人去日本多啦，譬如去日本，我想睇喺边度睇啊？ 系，随时去 JR 车站已经揾到噶啦。 其实日本咧就 咁窄喎， 系1067嚟嘅。 日本咧就日本以前叫日本国有铁路，后来咧1989年分国民营化之后咧就叫 JR， 即系 Japan Railways。咁就由一个国营嘅机构咧，将佢分拆做七个民营嘅公司。唔系。是公營的公司，因為其後部分就上市，但是都未徹底民營化的。那整個日本國有鐵道網絡都是用1067毫米，即是3英尺6英寸 嘅所謂即係國際上叫做窄軌。 窄軌 係係啦。但係日本人佢要面子啊嘛，所以佢自己咧從來係唔用窄軌呢個字嘅，窄嘅即係話我唔夠闊落啦。 係啦， 所以佢就用在來線。咁、啊、尤其是咧後來1964年，即係其實超過半個世紀之前。世界高鐵的鼻祖咧，就喺日本出現啦，即係我哋所熟悉嘅子彈火車。 子彈火車啦，唉，勁啊，真係。 咁嗰、那個子彈火車咧，就用標準軌，佢四英尺八英寸半，或者係1435毫米。係。咁佢就將呢個自己一個國家兩個制式咧，就以新幹線，即係呢個子彈火車，同埋在內線，即係所謂窄軌咧，就咁區分。佢就唔用窄軌標準嗰啲。費事咧，好似對自己作出一個價值嘅判斷咁樣。 唔係咁，但係真係有一國兩制底下，其實兩個係 絕對有， 絕對有。 係啊，咁但係即係兩個係駁唔通嘅噃， 駁唔通 兩個系統， 駁唔通。而家日本咧就研究緊咧喺九州嗰度，即係如果研究成功嘅話咧，就會首先喺九州度行咧，就係、是、自動轉換軌佢嘅車輪架。 嚇！ 係，即係話咧 咁勁啊！ 係啦，就保證過度嘅。乘客無需要落車，轉換嘅時候只需要減速就得噶啦。 哦，即係個底架嗰度係可以收窄拉闊嘅。 想象下你架車啊，你架老 Ben 咁樣行到去啲鄉下路嘅時候，可以縮翻窄啲嘅咁啊嚇。 都唔錯㗎。 哇，咁講大陸啦。咁如果我哋中國咧，其實係咪用闊軌定窄軌啊？ 標準軌距 即係標準軌距嚟嘅， 即係我哋講緊嘅四尺八英寸半。 哦，咁但係其實我哋最早嗰條鐵路都係19世紀㗎啦，即係19世紀末啊，我諗係咪應該 咁上下？就因為 係外國人做嘅， 係英國人幫佢起嘅， 係嘛？咁應該都係喺北方㗎啦，都係喺北京。 如果冇記錯就應該咧就係北京至天津嘅。 至天津又唔係好遠嘅啫，其實 唔係好遠。嗰、那個係接清朝清政府要想睇下到底火車呢樣嘢喺我哋中國 係 會即係、就是、對 有冇 價值啊？起咗出嚟之後，同埋對國家嘅影響有幾多？ 係 咁，亦都英國人咧都覺得，咦？我幫你起條鐵路咧，如果有機會喎、 嗯， 可能你第日靠我咧。甚至乎你如果同我打起上嚟，我運啲嘢快過你咧，你咪慘咯。 直情係啦， 佢諗到好多嘢㗎。 其實清廷好多時要同嗰啲外國借錢啊嘛，咁啊就係、是、用嗰啲咁樣嘅鐵路經營權嚟做交換咯。係 啊， 你以後呢個經營權幾多十年咧，就係歸我嘅咁樣㗎。係 啊，唔止鐵路經營權啦、其實而家咧中國喺外地某啲地方咧都有報道啊，睇翻外電啊咁成咧。就當年咧，就係、是、洋鬼子或者話係呢個帝國主義殖民勢力，就話借鐵路營運。其實除咗條鐵路之外咧，鐵路周邊嘅土地 啊， 佢都可能有使用權，甚至係擁有權。 係 而家調翻轉咧，即係翻個老話就係 return the table round。而家我玩你呢個遊戲啦。好似中國喺泰國咧，就曾經。引起當地嘅不滿就係、是、因為佢話、我幫你起條鐵路啊，不過我要有沿路嘅嘅土地嘅使用權， 即係個地產啦、 有權、 發展權啦， 係嘛？咁就使到當地人咧係不滿不滿。 呢、這個當然。 咁啊確實係嘅喎。嗱，以前嚟講咧，當然而家我哋就話咩公路起到邊度，啲錢就去到邊度。但係以前咧就一定係鐵路啦， 係 嘛？即係其實以前因為個交通唔發達啊嘛，嚇。你最多都係用啲咁樣嘅步行，然後咧就係、是、坐馬車，係嘛？拉下啲牛車咁就死啦，咁慢啊咁。但係你一起咗鐵路咧，雖然起個過程入面好辛苦啊，可能又要哇就開山啊、劈石啊、捐山窿啊、過嚟起橋啊、過河啊，乜都有。咁但 係 即係你一次過啫嘛，即係幾辛苦都係嘛？以前真係全部都係人噶嘛。咁但係你一起咗條鐵路咧，就真係鐵路去到邊？就發展到去邊？ 直情咯，好多年 前。呢、這個一定㗎啦， 即係個經濟發展咧，係完全係跟住個鐵路走。 呢、這個一定㗎。其實即係好似香港咁，佢當年如果唔係有九江鐵路英段嘅，香港嘅發展冇咁快，同、埋我哋呢度亦都唔能夠話由一個農村嘅漁村或者農業多漁變為一個工商業地方喎，突然間搖身一變，你諗下。要有大量嘅物資運嚟嘅時候，同埋如果我呢度冇農業冇嘢食嘅時候，啲嘢全部大陸運嚟嘅咯，咁揾咩運啊？如果唔靠火車，你揾個大卡車運嚟咧，啲豬隻運到嚟都死曬啦。 咁啊係，我好記得，如果講起啦，嗱，其實我自己本人對火車咧嗰、那個感情都好強烈嘅。點解咧？我細細個咧，即係你話就係坐火車去新界玩咧就唔多嘅，因為我 即係阿爸阿媽咧嗰陣時係揸白牌嘅，即係等於今天嘅 Uber 嚇、但係嗰時叫白牌車啦嚇，即係冇咁風光啦，都係會俾人拉㗎。咁但係咧，所以我哋自己有車嘅，即係假日去新界就唔會。但係反而咧，因為我喺好多嘅親戚仲喺廣州啊。年年咧，我細個即係懂性嘅時期，僆仔就跟我阿媽咧，有時跟我姨媽、我阿嫲咧，就坐火車翻廣州嘅。咁所以咧，火車咧就唔淨止係呢個咁嘅英界段啦，就諸如過咗呢個羅湖啊，入咗深圳啊，咁樣一路行咧，最記得啦，佢停幾個大站嘅，其中啊去張木頭啊啲咩啊，咁啊停站咧就走去買飯盒嘅。啊！又買個咁嘅燒鵝髀啊，嗰啲咁樣樣啦，係嘛？咁但係咧，你坐喺個火車上面咧，就睇住嗰啲風景咧，即係其實都幾舒服啦。即係雖然有時逼啲啦，哇！嘣嘣聲喺度過，有時係吹下風咁樣咧。咁、其實係好舒服嘅喎，嗰種感覺。 係㗎、 我諗其實好多小朋友都確實係好中意火車嘅。 呢、這個當然啦，但係 幾年前你哋仲咩㗎？ 係啊，我哋仲喺大陸坐啊。 我就被逼做澳產啦，你哋啊仲去走去揾啲開窗車 我哋仲要翻上大陸揾翻啲冇冷氣嘅，咁先有得玩㗎嘛。 綠皮車 係啊，冇錯啦。因為咧，其實而家大陸上邊你想揾啲冇冷氣嘅火車都好難，好多都冇做。 全世界都 係。哦，都全部都係空調㗎啦。係 啊，空調。 但可唔可以咁講嗱？我有啲好 simple and naive 嘅。咁其實你完全密封嘅，係咪真係個風阻又會細啲啊？ 呢個當然啦。 嚇、所以其實開窗咧，其實係唔係幾好喎？係嘛？ 亦都減低危險度啊，乘客唔會啜到出嚟。 咁呢個當然係嚇。咁、所以而家基本上都全部空調㗎啦。 但係呢個世界趨勢咧就係咁樣啦，火車都係因為佢要。即係提高個營運效率咧，同埋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啊，好似火車或者鐵路呢啲基建咧，就係蝕本嘅，或者起碼咧係好難翻老本，你點會賺到錢啫？ 因為個投資實在太大， 係嘛？咁所以咧，唯一嘅賺嘅咧就係呢個所謂社會利潤，即係 social profit， 就為咗咩咧？就增加呢個人民嘅嗰個流動性。即係話你去到遠呢個探親啊，或者做嘢都得， 係 因為喳聲幾個鐘頭，你可以搭高鐵翻自己鄉下啦。咁所以咧，而家世界咧高鐵越嚟越多，隨住高鐵出現咧。鐵路咧就越嚟越趨向呢個飛機，如果即係話你搭飛機同搭高鐵完全唔覺得有分別啦。再加埋咧，有啲高鐵咧，日本係世界上唯一嘅例外，高鐵你乘搭高鐵都要做安檢，係啊，睇下你有冇帶炸彈啊，有冇帶強水啊，咁就使到高鐵同埋飛機越嚟越似樣。 嗱，我就想即係跟翻你頭先嗰個問題啦，因為原來咧鐵路亦都包括可能係即係都市嘅地下鐵路啊，其實係好難翻本嘅，所以呢個咪大條道理就係要有呢個上蓋物業發展權， 係嘛？嗱呢樣嘢咧， 其實香港地鐵係唔係靠票價係營運唔到嘅先？ 如果單純票價咧就難啲㗎啦， 係啊，係 即係好簡單， 收費啊， 最簡單啫。我哋呢度啲地鐵列車嘅司機全部香港人嚟㗎、如果你話換曬菲律賓人，平機會點啊？你夠唔夠膽上車先？ 換菲律賓啊，索性如果換就換走曬嗰啲。係 啦，或者無人駕駛嘅全電腦駕駛，你又驚唔驚？夠唔夠膽上車咧？ 可能呢個夠膽喎、而家連汽車啊，馬克思唔係 而家係嘅噃。 對唔住啊，馬斯克啊 ，Elon Musk 都話啲電動車啦 ，Tesla 都唔係即係無人駕駛啊。 嗱，但其實咧。如果講話係地鐵上蓋物業咧，或者係呢個鐵路上蓋物業咧，其實呢個鼻祖咧，亦都係世界高鐵嘅鼻祖搞出嚟嘅，就係日本。大家去日本咧，你去東京啊，唔好講其他城市啊。好老實，我對日本嘅認識都好膚淺。你去到咧，會發覺東京有好多間，有十，我諗五六間一定有嘅嘅大規模嘅私人鐵路，即係唔係日本政府嘅嗰個 JR。數數西武。東武、小田急 咁同個物業有乜關係啫？ 呢啲私家鐵路佢點解到今時今日仲咁乖乖幫你搞鐵路啫？就是、因為佢當初啊同政府講好咗嗱， 有物業發展權， 冇錯啦。所以點止物業發展權？呢啲所有呢啲大老牌嘅呢個私人鐵路咧，一定係跟埋有一間大百貨公司。大家有聽過西武百貨啦？嗱，我唔係賣廣告啊。大家有冇聽 好？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又休息一陣嚇，然後翻嚟繼續。